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北威。足球俱乐部是北京人艺在2002年推出的第一台话剧，而且呢，这部话剧足以让人眼睛一亮，让人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因为这部戏啊，它没有花哨的舞台布置、音响效果和化妆造型，有的只是人物和语言，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呢，看过这部戏之后啊，很多观众认为这台戏是向纯粹的话剧的回归。那么为了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更多的了解这台话剧呢，我们今天就把足球俱乐部的主创人员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领队的呢，就是曾经排演过阮玲玉、古玩、等待戈多、日出、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著名导演任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明，很高兴能在这儿跟大家交流。 任明导演今天带来了三位这部戏的主创人员啊，一位是在剧中扮演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冯远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远征，很高兴在这儿和你聊天。 嗯，于震和张老师也都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我叫张志忠，在剧中扮演足球俱乐部的总教练。很高兴能跟大家在这里交流，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于震，在剧中扮演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很高兴。 这部足球俱乐部啊，是根据澳大利亚的一个名剧来改编的，它的作者是大卫·威廉森，是吧？那么是不是任明导演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和这个作品？ 大卫·威廉森呢，在澳大利亚是非常有名的， 嗯， 也可以说他的作品很红，他写了十多个作品，而且他的作品在今天在欧美、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还都在上演。就在今年的五月份，就今年五月份，因为还没有到，就在伦敦又上演他一个新的作品。他的这部足球俱乐部呢，在澳大利亚非常有名，他在七十年代末吧写出来的，当时在澳大利亚一演出来就是特别的轰动，而且这个是大卫·威廉森本身的代表作。 嗯， 代表作。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一个足球俱乐部的会议室里边，是吧？ 对，它整个是讲一个足球俱乐部这么一个俱乐部吧，里头有俱乐部的主席、副主席、总经理、主教练、球星，还有主力球员，一共是六个角色。整个就一个场景，就像足球赛一样，就一个场景，而且上下两幕。但是他所讲的故事，他是非常扣人心弦，跟充满悬念、惊心动魄的。他主要讲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他讲的不单单是一个足球俱乐部，我们可以给他理解成一个团体、一个单位、一个组织都可以。而且他本身的深刻的内涵，他虽然在讲开会，我们中国人对开会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他所讲的开会当中之前吧，人那种彼此之间会前通气啊，搞一些交易啊，完了争权夺利啊，勾心斗角，讲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很强烈的表现出来人性当中的弱点，而且这面戏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来生活当中我们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问题、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戏剧。这个剧本在84年的就翻到中国来了，而且当时我比较早就看到了，看到以前就非常喜欢。但是有一点，当时中国还没有足球俱乐部，中国的甲 A 啊什么这些俱乐部是在94年才建立的，所以当时呢就觉得对这个俱乐部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到后来呢，到我们有了甲 A 啊等等这些的，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呦，这个剧本它所表现的问题是非常有意思。再加上今年02年呢是中国的，我认为是足球年，是吧？中国进军世界杯，而且焦点很在足球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能够排演这个戏啊，我觉得对于就是整个的这个作品吧，观众能更好的 更好的理解。而且从现在我们已经演了几场了，我觉得观众确实能够从这作品当中去想到跟联想到很多东西。而且这部作品我觉得太独特了，六个男人，而且这次排这个戏就是一个会议室，一个桌子，几把椅子，完了就在这儿，但是完全靠人物演员的台词，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只有人物跟语言的戏。但是通过演出，我觉得我们确实表现的还是跟我们预定想的还是一样的，我觉得确实把这个特点给打出来。所以有些人看完了以后说哎呀，看这部戏的时候是真正能欣赏到他的语言魅力跟人物演员表演的魅力。所以我说这部戏是一部表现真正表现出来戏剧啊，最重要的是人物，而舞台的核心最重要的是表演。而且我也这么认为，就是我们的六位演员他确实把每一个人物刻画的我上面非常的形象，而且入木三分，他每一个人物的特点揭示人物的内心我觉得都表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这个戏也确实是很有信心。 那我注意到就是那个这个戏的宣传单上啊写了导演的一段话，说您很久以来就想排这样一台戏，而且舞台上只有人物语言，没有多余的东西，戏干净朴实，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法和观念，观众可以静静的去看，全神的去欣赏演员的表演。那么这是一部很见演员功力的戏，那您这个愿望是一直以来就一直有的是吧？ 是这样的，我一直认为戏剧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剧本，第二个是表演。所以我这回跟你建组的时候，我也跟剧组说，我说这样，我说斯坦尼有一句话非常有名，说导演要死在演员身上，是吧？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导演都不愿意死在演员身上。我不是说所有啊，但很多。所以我这回就说，就是如果导演真正死在演员身上，或者导演死了，戏剧就活了。但是现在有些情况是什么呢？真是这演员都死在导演手里头了，作为导演的工具，这是我非常反感的。虽然我本身是导演。就是这次做戏呢，而且我把舞台上处理的，我想尽量的很生活很干净啊。就是说我认为现在的戏剧呢，更多的当然这个也是，就是很多戏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而且搞一些花招是吧，走一些形式，走一些所谓的一些新颖的东西，所谓的探索吧，我认为不是探索。我认为戏剧真正的探索不是形式，应该是人，应该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的灵魂。我觉得这就像我们老院长曹禺先生讲的，就说什么呢，挖掘人表现人是戏剧最根本的任务。所以我认为这个戏是一个，有人说是一个北京人艺特色的这么一个外国戏，我认为这是真的。因为什么呢，人艺的传统或者说人艺的精华就在于表现人物。所以我说作为我这代导演，我是中年导演，现在40多岁，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在舞台上跟演员就是表达出什么呢，就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这是我的任务。而一切导演的一切手法二度创作都应该是为演员服务的，他的一切的对艺术的追求，他的艺术观，他的对剧本的理解，都应该是通过人物表达的，而不是通过手段应该去表达的，我是这么认为。 那么现在这台戏呢终于和大家见面，您的愿望也实现了，现在这个戏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我是这样，我说这个戏不单单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普通的戏演出，它更表达的一种现在的戏剧人或者是北京人艺的戏剧人对于戏剧观的一种认识跟他们的表达，也可以说我就觉得它表达一种观念，表达一种观念是什么，戏剧就是我刚才说的最重要的是人物，是吧？而且这个呢，我觉得不单单是北京人艺过去是这样，北京人艺现在是这样，北京人艺的将来也应该是这样。而且这个戏说实话你好像看它很传统，其实我认为它很现代，它现代就用一种现代人的眼光来揭示生活，揭示人，是吧，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希望，我觉得我这个戏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真的实现了我的对戏剧的一种追求。所以说我说这么多年，我后来我说站长，我说也可能这个戏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如果做我排了很多小剧场戏，如果说有代表作的话，我现在说实话我敢对自己这么说，我说这个戏应该是任明小剧场的一个代表作，而且也是我戏剧创作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这个戏呢，有人说它是对纯粹的话剧的一种回归啊，对这种评价您怎么看呢？ 我就是说我非常的就是什么认同跟欣赏，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话剧，或者说话剧中的话剧，或者说是对于戏剧本体的一种回归，它使戏剧人物本身跟剧本闪烁出了一种演员的表演闪烁出光芒。 那能不能认为您这部作品就可以说是人艺将来创作中的代表某种倾向呢？ 我认为是这样，不管是人影，我说是我的代表倾向，就是说我肯定将来也可能比方说排戏不像这回，我也可能用音响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有一点，无论我用什么手段， 是吧？都是为人物服务的，这是我的戏剧观，而且这也是我们北京人艺的创作的艺术道路。我相信北京人艺的戏剧人会沿着这条道路去走下去的，而不会就是说是受什么其他的艺术思潮的那种影响。我们人艺有我们的艺术观跟艺术追求，我们不会为一些时髦的戏剧观念所左右的。 那么这部戏还有一个就是它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体育题材的一个作品，是吧？那是不是这部戏的成功会影响以后题材的一些选择，就是更宽泛一些了？ 我想是这样，因为过去表达体育界的东西比较少，是吧？我们希望这回是体育，下回可能又是别的。我认为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东西，只要就离人们很近的东西，或者说是人民生活一部分，因为体育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有这种，我们就应该积极努力的去表达。因为戏剧最根本的任务是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照出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很高兴能有这个题材。将来我还有原来还想的一个题材，我跟远征也说过，就是讲围棋的，就是我非常喜欢围棋，因为我很热爱足球啊。我后来说，我说我对足球是非常，但是我对围棋也非常热爱。我跟远征谈过，我想将来如果下一部戏剧的话，我们可能能够表达一部围棋的。 就下次时机成熟的时候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 对对对， okay, okay。 丹尼他来干什么？他刚才跟疯狗似的闯进来，居然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把劳力解雇，他们就要罢赛。 罢赛？什么时候？ 明天。他说了拒绝上场比赛。 得了，他可没那么严重。 我认为事情很严重。 罢赛？让这帮坏种罢赛给我看看。丹尼，什么事儿？罢赛是怎么回事？你用罢赛威胁俱乐部？ 我跟哥你讲，如果董事会今天解雇罗里，我们明天就他妈不踢了。 不踢了？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都有谁掺和在里边呢？把名字说出来。谁也别想威胁刁难这个俱乐部，谁掺和我就停他的赛。 哎，整个俱乐部，哎，除了杰斐以外，他不是球星吗？让他上场踢不就完？ 这是既可悲又卑鄙的威胁。我从来没想到会活着看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为这个俱乐部踢了282场比赛，每次穿着俱乐部的球衣上场，我都感到无上光荣。 小伙子，别激动，我们正在解决问题。 丹尼，你记住，俱乐部是不会对罢赛妥协的。 对，不会妥协。小子，敢干架，那就等着瞧。切，老李，你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帮孩子是不是你煽动的？ 没有，他没煽动。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明天会上场。 天哪！我从来没想到会活着看到今天这个样子，竟然有人在这间屋子里叫喊罢赛这两个字。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正在仁义小剧场上演的一部话剧《足球俱乐部》的片段。在这之前呢，我们请了这部剧的导演任明谈了一下他的创作感受。那么现在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在这部戏中出演几个主要角色的演员。那么其中年龄最长的就是仁义的老导演表演艺术家顾威老先生，他在这部戏中呢饰演前任的主教练和现任的俱乐部副主席。另外呢，扮演俱乐部主席特德的是2001年才分到北京仁义的年轻演员于震。而曾经跟任明导演在话剧《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有个合作的徐昂呢，在这部戏中呢不但担任副导演，而且还是里边球星杰夫的扮演者。现在还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本科班98班的邓超呢，在这部剧中呢扮演球星丹尼。那么这部戏中最阴险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这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就是由著名的冯远征来扮演的。那么现在冯远征呢就坐在我旁边。那么现在北京电视台呢正在热播着一部由他来主演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么他在这部戏中呢扮演的也是一位阴郁严肃的一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冯远征来谈一谈，您对您在足球俱乐部中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怎么考虑的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戏，而且确实是看了以后，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是为之激动的一个戏。这么多年也没有很少遇到一个特别特别这么有意思的戏。那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在扮演这个戏当中是足球俱乐部当中的一个总经理，但是这个经理我觉得他是一个职业，就是等于是高级打工，他不是他的这个就是投资方面的，他是被雇来的。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首先他不爱足球，甚至他连足球可能他不懂， 但是他就是来经营这个俱乐部。 他是把足球当做生意， 对， 而不是当做生命。 如果他要是去做别的生意，卖个灯或者那什么，他也会全心全意的去做。因此他在这个俱乐部当中，我并不认为他是个坏人。好像就是说他虽然是搞了一些阴谋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是要生存。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实际上足球俱乐部只是一个载体，它折射出来的是人生的东西。而且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就我相信只要是在社会上他有过经历的人，他看这个戏他一定会在这个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找到自己共鸣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揭示了上下级的关系，人情之间的关系，友情之间的关系，都是在一种比较激烈的竞争当中，实际上是一种竞争。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存状态，包括你比方说志忠老师他演的那个教练，他是似乎看着是一个正面人物，但实际上他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也是在漩涡里挣扎。 对，你比方说他让那个于震演的这个特德说你走吧，实际上他走了，是他已看到了他的结果了，但是呢他到后来他又要争取那个徐阳演的那个球星。为什么要争取？争取他踢了足球就能够赢球了，赢了球他就能留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跟顾伟老师演的这个副主席啊，包括跟这个于震这主席之间的这个关系吧，我觉得包括跟教练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就是说他在寻找自己的位置。那他拉这个打那个，或者拉那个又打这个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但是呢他的最终目的是我要生存。 在这部戏中他表现的那个人物为了各自的利益来尔虞我诈，然后利欲熏心自我标榜，那些他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普遍意义的， 一定是 就不一定是只发生在足球俱乐部之内哈，实际上在我们身边的很多。 所以很多人问，就是有些记者说你觉得这个是球迷啊什么的来看哈，会不会很多球迷来看？我说实际上我们这戏不单单是给球迷看的，我觉得戏迷也爱看，甚至他可能没看过话剧的人，他来看了这足球俱乐部，他可能会也有一种震动，或者也有一种对他的对生活的一种感悟。反正我听了一些反馈意见，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他并不是说哎呀这足球俱乐部怎么说，他们会讲这个戏哎呀挺有意思的。就我能联想到什么什么，能体会到一个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完全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俱乐部只是一个载体，只是一个载体。 就像它的原著中实际上它也表现了一种社会性和道德性，它有一种普遍意义在里边。 对。 那我冯远征，我看过你以前演的那个非常麻将啊，那部作品也是表演的花哨的东西不多， 对， 完全是靠语言表现那种人物之间那种心理。 对， 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演起来跟那个是不是会有点相似。 不太一样，因为人物不一样，故事不一样了。所以呢，整个对人物的理解，人物性格，整个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就是那种氛围可能会让你感受到啊，全是语言的一个戏。但是我觉得这个戏可能比那个戏悬疑的东西更多。这个戏就是矛盾冲突是直接的，所以一上来大家就在吵架，一上来大家就在斗争。 它表现的是人物之间的一种斗争，但我不知道在排练的时候，你们演员之间是不是也会有碰撞，或者和导演之间也有一些碰撞，有一些磨合。 有，我们这个戏拍得很苦。我们这个戏，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排练的过程。 我们这戏排的时间不算很长哈，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个戏一直到快上台之前还在改台词，甚至上了台的时候，头一天还在改台词。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戏我们特别特别苦，苦到了就是说大家都上台了，大家的所有的台词还在改动，还在变动。所以就是说不像说以前的话，就是说可能还有十天上台了，这十天所有的东西已经固定下来了，这些时间就不断在连排磨合，这个戏就完了，大家很熟练了已经。那这个戏呢，到我们上台的那天还在改台词，所以大家都非常紧张。而且整个状态就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戏是一场战斗。这是任明也是说，我自己我估计其他演员也是感受到，就是这个戏是我们拍话剧以来觉得最累的一个戏。 那在剧中扮演特德的于震应该算是这个剧组相对年轻一些的哈。 对，我是去年才到剧院来的 啊。那你是比邓超和那个徐昂 我跟徐昂一块来的 啊，看着比徐昂成熟。 嗯， 都是长得老。 嗯， 瞪 着 眼睛里。 老的年轻演员， 刚刚走上舞台不久是吧？就跟 对，我去年刚毕业。 嗯嗯，那么一上来就演这样一出，就是分量非常重的一个重量级的戏。 对， 感觉也是非常累是吧？ 对，这我觉得一直就是我到人艺来排的，这是第三个戏， 嗯， 这也是我最重的一个戏， 嗯， 而且我也觉得是我长这么大排的最累的一个戏，就是，他在跟学校排的练习啊，跟我学校毕业大戏啊，都不太一样， 嗯， 因我都感觉到就是因为人物找不到，开始的时候我是找不到这个，我是不好找，这个戏导演啊，包括冯远征老师、张志忠老师、顾威老师啊。徐阳啊，我们都基本上剧组里的六个人，每人都给我都我都请教每一个人。当时因为演员挺痛苦的，那时候找不到自己演的是什，就是你自己找不到自己该演的是什么样的这个人物，所以这特痛苦。然后我这个戏两个月，我是头一次排戏当中，我把一切活动都取消了，在家里边就是我最喜欢的就跟朋友在一块喝酒聊天，这事儿。两个月一个多月没基本上就没参加过， 放弃了， 而且做梦都梦的是这个戏和前面我演天下第一楼的戏两个在串，就是说可能说有点自己夸自己，其实是真是这样， 进入状态了哈， 他痛不是进入状态，是痛苦，你觉得， 嗯， 就每一句台词你都要去推销，都要去想每一句台词，包括一个尾音一个字儿，因为他表达意思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排完这个戏有这个戏电影，好像别的戏应该不太害怕。 实际上你扮演这个特德的人物，在那个整个舞台上他也有经常出彩的一个人物哈。 对， 那你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嗯， 哪一段戏是让你最最最痛苦的，演起来最费劲的？ 这好像是一通百通的事儿，我觉得好像就是你通了一下以后就全都明白了，是这样。 你说的这个通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你这所谓您说刚才出彩的地方在舞台上，好像就是前面铺垫的问题，好像我是这么觉得， 嗯， 就是前面铺好了，后边自然而然就会抖出这个包袱。 他有一句话是永远说不通，后来最后导演都有点跟他急了，嗯，就是那句话，就是一个球员要废了俱乐部的经理，居然没有人说一句话， 啊， 那个是练了好长时间， 这句话永远说不通， 对，永远说不对，所以我这个戏真的觉得我真挺对我自己来讲挺长的，而且导演还有各位组里边都是老师嘛，因为 不，实际上 我们 吧，我们实际上就有时候说他说的挺狠的， 嗯， 并不是说对他这个人有意见，而是真是就是挺着急，希望他能够演好。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要挤的他，我们是爱他。 我确实，我没有，我确实觉得哈，这个戏真的长，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长了不少，就是而且这个戏刚演出，我觉得就是每一场，我突然间发觉，就是演出前面我们彩排了两场，我突然间发觉彩排了两场以后，我的节奏和那什么都在，好像都有点细微的变化，就跟在排练厅里又不一样，因为它跟观众的感觉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好像在后边再演几场以后，慢慢磨合以后，我敢保证我会越来越好，我也知道我会越来越好，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拍完这个戏以后，对以后排演别的戏，我觉得都好像。我个人都觉得不一样， 又是这句话我们演的这句话。 那当初于震进组的时候是人民导演选你的吗？ 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人民导演当初您选择于震的时候，他是这么年轻的一个演员啊，你觉得心里放心吗？ 其实这样，就是最开始啊，就是说那时候老觉得他太年轻，他这个主席他演那个什么，所以呢最开始啊我选了好几个根本就不是他， 嗯， 到最后选了几个一看都不成，最后呢完了就觉得说我就抱着说让于震试试，因为于震跟这个主席这年龄啊差的是非常大跨度， 嗯嗯嗯， 我呢我对于震的演技啊还有他的这个勤奋啊什么我都是那个都相信的，但是我对他年龄这个跨度，而且演中年人这很麻烦的事，我说试试，但是呢当时呢我也觉得就是说是他可能能演好，但是我现在就认为他确实演好了，而且当初我在定我所有的演员的时候，我说实话我都没有犹豫，就在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我最犹豫的，就是原来他是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后来把他给调过来这个，但是我认为我这次选择是我拍足球俱乐部里头非常正确的一次选择，也甚至可以说就是说是我选择了于震最后扮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对于整个戏都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嗯嗯， 就是说现在您对这个剧组中的每一个演员的表现都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我是这样，我这么说，就是说我认为他们创造人物形象跟表达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淋漓尽致非常好的，但我也这么说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还需要磨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潜能总体的各方面都是，就是说是方向啊跟什么都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能够再好，就像刚才于震说的，就是说我，而且现在我们确实做到了每演一场都比上一场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戏在比方说磨合十场之后，我希望我们这个戏达到是什么呢，就是无懈可击，在表演上无懈可击，而且给人家是扎扎实实的让人欣赏到这些演员非常精彩的，我认为他们是非常精彩的表演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表演上，在演员的表演上能够给观众带来很大的快感跟欣赏的这么一个点。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啊已经过半了，我相信很多听那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戏有些感兴趣了，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演出时间啊地点啊或者怎么去买票啊，冯远征为大家介绍一下 啊。我来介绍，除了星期一以外哈，我们一直演到4月19号，然后每天晚上7点1刻开始，订票电话是65250123，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够订到票。 哎，你记住了，早晚有一天我要开除你。开除我？你他妈凭什么？ 凭什么？ 因为有一些二流球队等着你踢球。你，我告诉你，我他妈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 在这儿？如果你发现保不住你现在的位置，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跑不出我的位置。你他妈什么意思？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称职。 称职？你别逗了，你都29岁了，正在走下坡路。我想让你在这儿待多久，你就待多久。把你剩下那点球啊，留着到二流球队去踢吧。 好了，再说下去我可就要走了。 不，这家伙不请自来，乱插嘴，骂我是酒鬼。我让他也好好清醒清醒。上个星期你一个球都没进， 进不进球这说明不了问题。问题是他是怎么去对付他们的？ 陈伟， 那是我比赛以来第一次状态不好，没进球。 那是你第一次发觉和一流球员的差距有多大。 别搞了，这些都是不相干的。 我说了，进不进球这说明不了问题，问题是他是怎么去对付他们的。 妈的，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酒杯，他怎么能看见我在场上是怎么拼尽全力的？ 林启源，你别逗了。就那场比赛，我一滴酒都没喝，看得很清楚。威尔森在场上把你盯死了，你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开场3分钟你就应该把他给换。 我这是从战略上去考虑。 你为什么要从战略上去考虑？ 我 应该从进球上去考虑。 我告诉你，真的，谁他们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威尔森是个很厉害的球员。 我告诉你，丹尼，如果想去二流球队踢球，找我来签字。 小德，哎，别说过头的话。 他威胁我就可以，我就不能威胁他呀？ 威尔森现在是国内最好的球员，谁他们都防不住他。你和你那帮卖馅饼的同伙倒是很轻松啊，坐在你们装着空调的包厢里，隔着玻璃窗户喷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戏剧空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出现在正在人艺小剧场上演的话剧《足球俱乐部》。那么刚才我们请了其中的几位主创来跟我们一起聊他们的角色、他们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在剧中扮演主教练的张志忠为我们谈一下他在这出戏里的角色。 我在这个戏里扮演那个俱乐部的这个主教练。 嗯，看起来是很正的一个人物， 正的一个人物， 但实际上也是在漩涡当中。 对对对，正像刚才这个远征曾经说过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戏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也都有缺点。他有他这个为了求得生存，为了求得这个好的一个工作状态，他可能是从正面去完成自己的目的，也可以从阴暗的一个方面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嗯， 所以正像导演曾经说过那样，我们尽量，尤其是对我，就是说你不要老把自己演成很正的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他都有缺点，都有阴暗面，是吧？你光表现他那个这个好的一面，那不是一个完人啊。 嗯， 你只有把人的缺点和阴暗面暴露出来，这是最戏剧里面最让人家爱看的东西，我觉得是。 嗯嗯，就说每个人物他的语言和举动背后啊，实际上表现是他这个人物还是他内心一些比较相对自私的一些 东西。对对对对对对，这样觉得这个人才能够活生生一些。 我不知道啊，你们几位演员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足球自己？ 应该说是，但是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应该说是个准球迷，不应该说是那种很狂热的那种，但是很喜欢。 嗯，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也是看球赛，也经常看到半夜，反正。 这出戏已经演了两三天了。我当初看的时候，我发现观众席上也坐着一些就是球迷， 嗯， 体育界的就是体育界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体育媒体的一些朋友，我不知道他们看完这出戏以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这个体育记者都特别忙，那个国安的那个张璐先生来了，来完了以后呢，他跟我说，而且他说他非常喜欢， 嗯， 他说这个戏所表达的东西能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足球俱乐部，他能是在各个领域各个什么什么，他说的很多，我认为张璐先生讲的非常好。也可以说他一下就抓住了这个足球俱乐部本身我们要表达的最本质的这个主题跟东西，而且我觉得他看完很高兴，他一直在笑，笑完了以后，那天笑完了以后，后来呢，他呢就是给我们演员吧底下，后来就说也在说的话，我就觉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他像教练吗？他像运动员吗？那像教练？他说像，因为我觉得他是专家啊，是吧？而且他特别的了解，我觉得他在看戏的时候，因为我很注意他。注意他的表情，注意他的变化，我觉得他看得非常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他说这些东西的话，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说是我们存在，但是还没有就是说是表现得这么激烈跟这么强化，因为这个剧本毕竟是国外的剧本，而且他非常的有一些东西非常的深刻跟夸张的，他很喜欢，他跟我说他很喜欢，嗯。 那其他的人呢？ 其他的人，那就是因为首演呢是等于我们中国。文化奖还有中国戏剧界当今最重量级的评论家跟那个艺术家都来了，昨天将近20多位看完首演，哎呦，我觉得他们看完特别高兴，他们非常喜欢，这是我没想到的，原来我一想就是说可能是可以就这个戏他会有的，但是他们看完了以后，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评文化奖，他们全体的话剧评委全来了，而且还包括中国的戏剧界很多非常著名的评论家，他们看完了以后，而且昨天我们发挥的也特别好，比前天好啊，就那些他给予很高评价，因为我们这个戏马上就要开座谈会了，所以说他们都是说好戏祝贺，表示说，而且我觉得从他们的态度当中跟那感觉上，我觉得非常的由衷的，而且他们也有很多人提到这种，他说很久没有看这样的戏了，很久没有，他说这是真正的话剧。 实际上这个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哈，而是社会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状况，一个侧面。我不知道像那个于震这样年轻的演员啊，你以前在学校排戏的时候，或者以前也看过好多戏，有没有就是类似感觉的戏呢？ 不太多。 不太多。 我觉得不太多。 咱们这应该属于是社会问题剧了，那意思。它也不是纯而又纯的那种，是关于纯体育题材的那种，过去也很少遇到，应该说是第一次。 那么这部戏的它那个场景啊、音响效果啊都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舞台上就是一个长的会议桌， 对， 几把方方正正的椅子，那在这样一个那个舞台上演出，对演员的表演实际上也是一种考验，是吧？非常简单，根本就没有变化，整台戏这个演员下来那个演员上来，就完全是靠演员来支撑的，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个戏我们首先在排练初期导演就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他提出了就是纯话剧的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提出就是说我不希望这个戏你的台词是让观众听起来是说台词，要像说话，就是说你首先要把他台词说出来，但是你排练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你应该到舞台上以后应该像是观众看的一台戏，虽然看的这一台戏，但是觉得是这些人是在生活的，生活在这个舞台上，但是又不能说是冯远征是于震是张世忠我们三个人的本人在那生活，又要是这个人物的，但是又要不能像，要给观众一种不能像看以前那种话剧似的一帮人就只是在舞台上亮亮嗓子或者是说的都不像人话的那种话，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要求特别特别高，这也是我们遇到的难度，因为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可能就去带着话剧腔或者是带着那种有一些做作的东西在里头了，那么我们尽量去避免它，所以呢尽管现在可能还存在一些，但是呢我们已经在尽量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次实际上导演希望我们在表演上也要有突破，这是导演一开始就提出的，而且始终贯彻，他始终在提，几乎天天都在提，甚至到昨天到前天都在提，就是给我们 个别的，你这地方应该怎么，你这地方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们一直是在就是跟自己旧的习惯式里做斗争。 嗯， 在表演上， 那就是说这出戏如果演完了的话，你们都会觉得自己的表演也是上了一个台阶了。 实际我觉得每一次排话剧都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嗯嗯， 因为我觉得，而且每一次排话剧，我觉得应该是对表演一个重新，一个是重新提炼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嗯， 应该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觉得话剧实际上它不完全是一个说，我就这是一个演员，我就用我的技术，永远在用这些技术去套一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不断的补充新的东西，你才能给观众新鲜的东西。你永远是一个腔调，一个那什么以不变应万变的那种表演方式去做的话，时间长了观众就会腻歪。 嗯嗯，那于震是什么感觉呢？在这样的舞台上演这样一出戏。 我觉得这个戏就是导演要求我的，就开始是节奏，我的节奏，而且我是北京人，我说话容易北京腔， 嗯， 所以这个戏又是外国剧翻译过来的，可是这戏又不能土。 嗯， 我要是北京腔里面比较土的那种，所以我就一直改这个。比如我们俱乐部，我经常说成咱们俱乐部， 嗯， 这就完全两码，完全是两个意思的， 嗯， 就一说咱们俱乐部就坏了，就这种语言的调整。可是我调整成外国话了以后呢，也不是外国话，我调整比较就不是北京话普通话之后呢，意思就传达的不准，就是把话说出来了以后，话里边的意思根本就没理解。我觉得跟我理解人物和我一个表现方式都有问题。我真是觉得这个戏对我帮助真是太，就是我觉得好像都是从在学校里边还有前面两个戏都从来没有，我没有碰到过这么困难。而且导演和组里边的演员冯远征老师、张成老师，我一再强调，还有古伟老师、徐阳，他们就是不厌其烦的在给我一遍一遍的在那什么。 嗯嗯， 所以我都觉得有时候我肯定是特别认真的听，有时候我都觉得还是我觉得挺温暖的。其实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就人家干嘛这么一遍一遍的。因为在舞台上，只要那个我这个印象特别，我就是感触特别深，就是当舞台那块地方那么一小块平地，好多灯打上之后，演员在上面一站，真的不是那么好站的。 嗯， 不是说是个演员就能在那站着，我就是你好也是你不好人也是你，就是观众一下能看得出来。所以说等于是导演呀，啊，还有组里的演员一遍一遍在给我讲这个戏，一句一句的在扣这个台词。我觉得你说感动说感谢，我觉得好像都就是我只能都不够，我只能踏踏实实就是我把这个戏一场一场演出，我给他演到最好，我尽我的全力。我还经常有时候偷懒的时候，我还自己告诫自己，我说嗨，什么事儿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还自己给自己这么开脱一些，但是我一定就尽我的全力达到最好。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戏 今天那个顾威老师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嗯， 但是他是这个剧组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演员，嗯，我看他的那个戏的强度也非常的大， 嗯， 我不知道他演这个戏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累，累心累力。 对，非常累，因为顾威老师已经退休了， 嗯， 而且顾威老师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导演， 嗯， 是吧，他导过很多戏，比如天安第一楼啊，而且也可以这么说，在导演在北京的导演当中，顾威老师是无论是话剧、戏曲，就各种话剧，他是获奖最多的。 嗯， 他获了十几个奖，就是表演奖。这回能够请到顾威老师来出山来演，我特别的高兴，因为上回是日出里，当时请顾威老师，这顾威老师就特别痛快答应了。这次请顾威老师的时候，顾威老师也特别痛快就答应了。所以我觉得，很荣幸跟老艺术家合作，因为我确实觉得跟顾威老师在合作当中嘛，首先很多东西他不单单演戏，他有很多是导演的东西，他来提示给剧本带到。同时呢，我觉得也确从顾威老师身上吧，做无论是表演还是导演，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你知道这次啊，虽然我是导戏啊，就是我是导演，其实在跟演员合作当中啊，我确实觉得我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又重新再研究跟认识表演艺术。因为我认为导演最重要的功夫是跟演员合作共同研究表演艺术，这是导演的基本功当中的基本功，而且也是导演最重要的本事，而不真正的本事不在形式。所以但这回通过这个戏呢，我就觉得我对表演艺术或者说是对跟演员合作以及在挖掘人物方面，对我自己也是很提高的。因为原来我排也是一些名著，但是没有像这次 这个功夫下的这么大，或者说打得这么苦，这仗打得非常苦。所以我就说，我跟演员剧组也说，我说我怎么从来拍戏没这么累过？现在主要是累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排戏，当时我们是两个时间，下午跟晚上，但是我脑子里头都在想，一直在想。我有的时候巴结给冯远征打个电话，我说哎呦，我说我又想到一个词儿，那个词儿应该是这么着，我们俩就在电话里商量，怕完了或者我就记在本上，就每天晚上我有的时候在本上都记着，第二天马上就是好像他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他这个脑子有点偏执了，或者说是他被这东西给箍住，他赶不走了这东西。所以我后来呢，虽然到现在已经戏公演了以后，我现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在想的都是这天晚上这些演出以及我们所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哪点能更好一点，哪点能更好一点，就是说脑子里现在好像我需要慢慢从这个戏里拔出来，因为我需要可能也需要一个渐渐的过程，也可能太投入了。 那这个戏是不是那个北京人艺建院50周年它一系列活动中的一部分呢？ 对，是的，它是小剧场三个小剧场戏当中的一个，而且也是三个小剧场戏当中在5月25号打头的第一个戏。 嗯， 打头这个，因为这个戏呢就是正好他在演嘛，所以说在院庆的时候他好像应该是演的整30场、嗯、因为这个戏呢一共演到6月2号，因为6月3号好像我们中国足球就开始踢了世界杯， 是有意安排要演到这一天吗？ 对，不，因为到3号我们就换别的戏了嘛，而且这一天呢我们大家就可以去看球了，看给中国加油。 那今年对仁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建院50周年啊。那下面任院长是把这个仁艺这个50周年这个一系列活动为大家介绍一下。 哦，是这样，就是今年呢是北京仁艺建学院50周年，也可以说是今年是北京仁艺走过半个世纪的，就是这一年，这对北京仁艺来说那简直是风风雨雨， 是一个知天命的年龄。 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所以今年我们剧院准备同时推出8台戏，就是大的是5台戏，比如郭老曹的戏，就是茶馆、雷雨、蔡文姬，同时呢还有狗人涅槃跟天下地楼。小戏现在目前是选的是3台，有足球俱乐部，有雨过天晴，还有这个无常女调。 嗯， 我们希望因为再组织再多的戏恐怕这个力量也不够了，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将近20多天的时间内把这些戏都轮演展演，大小剧场同台。而且北京人艺就为了院庆还做大型的纪录片，就是那个10集的那个就是那个电视片，同时还出现大一系列的活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北京人艺，就是因为为北京人艺奋斗过50年的，在这50年中奋斗过的艺术家跟所有的人员真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北京人艺我觉得这么一个招牌确实是多少代人啊，就是4代人或者几代人他们共同奋斗的一个结果。我也希望北京人艺走过这50年以后，在今后的50年当中能够也非常的辉煌，或者说叫与时俱进吧，就是真正把它话剧做到能够代表中国戏剧的最高水平。 应该说这个过50岁的生日啊，不是说他越过越老，而是应该庆祝他50岁以后要越过越年轻，焕发第二青春。那仁艺在这方面他怎么让仁艺来显得年轻呢？ 哎呦，我们现在是这样，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主创人员创作人员、我最近这些戏里都进了很多出现很多年轻的新的面孔，比方说像于震啊、是吧，像徐昂啊、那这些。但是我觉得最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这现在在我们中青年，我觉得啊，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比方远征啊、志忠啊，像他们这样，就是很多的非常成熟的，或者说对戏剧表演有非常造诣的这么青年中青年艺术家，我觉得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准。所以我也希望仁艺的年轻人，就是说他们能够通过更多的给机会以后，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迅速的成长，因为北京仁艺的未来在青年人当中，就是于震啊、徐昂啊，还有那些都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是仁义的8、9点钟的太阳，确实这样。像远征跟我还有志忠，我们估计就12点了， 十二点， 像过完下午了。但是顾威老师能这么做，我确实就觉得真是有一种啊，就是说真是夕阳无限好。我不说近黄昏，但是真是 夕阳红， 夕阳红。我觉得顾威老师能参加这个，确实我们非常尊重顾威老师，而且跟开玩笑。而且合作的非常愉快，我觉得确实是夕阳红，确实是。 那么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有关足球俱乐部台前幕后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是不是各位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说几句话呢？冯远征先来。 很高兴能够在这儿跟你们聊天，我希望你们尽快的去看我们的足球俱乐部，我们在剧场里头再交流，谢谢。 我希望在仁义的剧场跟观众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见面，也希望大家来看仁义的戏，我们也会努力拿出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观众。我相信北京仁义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永远保持自己的水准，达到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平。 我希望观众能够走进我们的足球俱乐部的小剧场，我也希望我塑造的这个人物能给你们带来一些思考和一些欢乐。 于震， 如果在剧场里看戏的时候发觉我演的这个主席有什么偏差的话，我希望给我就是把意见提给我。 那么好了，朋友们，感谢今天足球俱乐部的主创人员光临我们的戏剧空间，为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部戏的情况和感受。北威在结束之前呢，要向您说一句话，这个足球俱乐部啊，可以说是在近两年的话剧市场上比较独特的一部。它的与众不同到底在哪里呢？可能只有您自己亲自去看了才能品味得到。好了，北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再次光临戏剧空间。Thank you.